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到嚟啦，嗱，咁啊，即系原本啊呢个礼拜啦，咁就想搞臭香港嗰个示威运动啦，咁但系咧就真系冇办法啦，真系。 不如咁发过一样嘢插一句先啦，其实我哋应该好有免疫能力噶咯。 系啊， 即系话而家一路我哋喺呢度做紧节目，下边掟紧催泪弹咧，我哋都会继续做噶。 系啊， 啊、 嗯， 做完之后咧，咁你继续掟紧催泪弹咧，我哋继续都会搵地方去食饭噶。 嗯， 系咪？因为话晒都肚饿啊嘛。嗱，其实香港人已经习惯晒呢样嘢。 嗱，补充一点先，即系头先。我哋第一節嗰陣時講呢個胡錫進咧，其實呢個咧佢透露啲玄機啊。 係 嗱，你睇睇下呢篇新聞先，其實就係佢話而家再嚟翻嚟香港，佢話未來局勢將出現兩個方向。嗱，邊兩個方向？嗱，呢兩個方向咧係人哋話俾佢聽嘅。佢話，嗱，佢話人哋話俾佢聽係咩意思咧？就係、是、其實咧，佢就話而家即係咧，佢話聽到有兩種說法，即、就、係、是、未來局勢一派咧。一派喎，佢咁講喎，認為局勢嘅未來走向係暴力示威咧，已經係去到強弩之末啦。就好似咧港鐵破壞啦，而搞到中止服務啦，同埋咧示威者失去民意支持啦，加上呢啲禁蒙面法咧發揮咗作用啦，震攝到部分人啦。咁有分析認為咧，示威者咧數目減少，暴徒更加極端，係嘛，令到啲後生仔咧，即係令到啲參與人越嚟越少啦，都係會窮途末路嘅。第二就係話咧，呢個咧。嗰、那個局勢出現好轉嘅苗頭咧，就維持上咗，因為咧示威者冇變少，而係變得更加分散。另外啦，港鐵啊喺示威期間多次出現中停止服務咧，令啲示威者咧更加大難以大量集中啫。咁啊，今次咧就好可能咧睇唔到，今次嚟香港好多人睇唔到啲大規模示威者嘅聚集啦，但係有可能會遇上突如其來嘅破壞。 不過我咁估計喎。佢後面嗰個係準確， 後面嗰個準確， 即係前面嗰個話咩強弩之末啊，或者係發揮到即係蒙面法發揮咗作用咧， 嗰啲咧就其實咧係 sell 反蒙面法嗰啲 sales 對佢嘅講法嚟嘅。 即係話我諗咗條好橋， 係啦， 解決到即係而家嘅可以止暴制亂， 係啦， 解決當前問題。 係啦，嗰、那個 sales 咧，嗱，我相信嗰個 sales 就唔係林鄭嚟嘅，因為林鄭都唔想搞緊急法嘅。你聽過再之前個禮拜，咁但係咧呢個 sales 咧，好可能咧就係嗰啲啊土共廢老啊，即係譬如好似葉國軒嗰啲咧，係嘛，好撚中意搞緊急法啦，佢而家仲想玩多鑊啊，就係、 是、玩美國佬 啊嘛，佢話禁網啊，係嘛，斷網、啊， 禁網，拉美國人， 係啊，呢度、啊、一黐撚線㗎，呢啲土共廢老，即係其實冇乜橋咧，就諗埋呢啲乜屎橋，係咪？咁啊，即係我諗就係嗰啲民建聯啦、啊。同埋就係工聯會啦，而佢哋有個 stick 喺度嘅，佢哋 stick 就在於咧，嗱最好搞大佢，搞撚到咧就係而家嚟緊呢一個區議會選舉咧，就真係 run 唔成。 唔係，我要再重申咧，我哋第一節咧已經係即係建立咗個論點，或者過去咧呢幾個月我哋都建立咗個論點，就係咧係有人唔想呢個運動員咧係有動機嘅，亦都有目標嘅，因為點解咧？運動一如學你頭先個講法咁樣，老共。你係習近平，你都要清算啦，你都要問責噶。好，如果你唔完嘅話，咁咪繼續搞落去咯，越嚟越強硬咯，搞到萬劫不復咯，大家攬炒咯。啊，你睇到而家嘅走勢係咁嘅，由蒙面法明明都之前個階段咧，都已經可謂有少少塵埃落定，因為經過十一之後，但係喂，突然之間又再嚟嘅喎，又撥火嘅喂，喂死都唔肯完喎、啊。死都要焗我哋出嚟遊行喎，和你飛又好，勇武又好，好嗱，你冇咁勇武嘛，我幫你做埋你嗰份。你睇到嘅咪種種跡象顯示喎，因為從來喺老共嘅系統裏面，其實而家你港澳辦都個副主任已經變成個公安嘅系統啦，已經插咗人入去啦。其實張曉明喺過去嘅一段時間裏面已經俾人留意過一兩次，已經係俾人 sideline 咗噶啦嘛。黃志文要問責。林鄭月娥要問責，呢、這、一個嘅張曉明，全部都要出嚟問責。 嗯， 用翻頭先你講葉國軒嗰個嘅 case 就係、是，喂佢越搞嗰樣嘢咧，係越彎嘅噃。 嗯， 越推理咧就係同民眾咧係繼續對抗，驚死你哋唔憤怒咁。佢而家就係想焗你去呢個位啊嘛。 同埋頭先我講咗一半，最後尾一節完之前咧，就係話咧，第二節完之前咧，喂，你製造緊自編自導自演呢啲暴力，其實係俾外國人睇。 嗯， 你好明顯係想，因為我嘅假説就係、是，第一你唔想完，第二就係、是、你根本係民意係翻唔到盤噶嘛。 嗯， 因為你經過咗七二一、八三一三四個月嚟以嚟嘅警暴。同埋特區政府嘅一啲嘅倒行逆施嘅施政，脱離民意嘅施政，個民望已經跌到係負幾多啊？負六啊幾啊？ 嗯， 喂，你仲點翻盤啊？ 嗯， 你做乜都冇用咧，只有政治上嘅讓步都翻唔到啊！即係而家你俾獨立調查又好，你宣布拆咗八三一都好咧，都翻唔到盤嘅。可以咁嘅判斷就係、是，咁點解你會繼續做咧？唯一嘅目的就係要自保。第二嘅俾鬼佬睇。当你美国通过呢个民主人权法案嘅时候，嗱，你系咪支持呢啲嘢先？问你美国人系咪支持呢样嘢？其实而家佢已经做到几尽咧，就系、是、你谂下最近呢一个礼拜讲得最多系咩 ？NBA 呢个火箭， 咁啊 NBA 就帮我哋解围啦。咁啊， 喂，老实讲，你系同全世界系对抗紧。 睇一条片先好唔好？ 好。 4600然后我实际抢到花了16000，但在今天我想要撕掉它。 这个人王家 金外国应该买多几张来撕。香唔肯为火箭总经理莫莉支持香港示威言论道歉的 NBA 总裁亚当斯华抗议嘛。但睇嚟拎张飞去睇嘅多过拎嚟撕嘅咯。呢场星期四喺上海举行嘅 NBA 季前赛，赛前有人批国旗，叫人入场唱国歌。结果咧，身体又最诚实，全场满咗，睇波睇得几开心啊！ 唔系话唔睇嘅咩？ 你哋亲手刮咗祖国一巴， 小粉红小心炒车啦！官媒已经开始为事件降温。早两日闹 NBA 闹得大大声的《环球时报》《人民日报》已经冇再提起，阿耿爽被人问起都话之前讲过唔重复。不过美方就火力全开，八名跨党派议员批评 NBA 为利益向中共跪低，要求 NBA 暂停中国所有活动，其中卢比奥更加系去信侵侵，要求执行反抵制法，反制中国打压美国企业，对敏感议题的立场。国务卿蓬佩奥都批评中国做法，仲提醒微企赚钱只是一时，但就可能会赔上声誉。侵侵就抛翻个波俾 NBA， 叫他哋自己拆掂佢。有学者就话，今次中国又打经济民族主义牌，煽风点火叫人抵制，但之后话可能发觉，变相又将香港示威推上国际层面，所以就降温。有体育界人士就话，在中国港篮球就只有 NBA， 睇死大陆人实会睇翻啊！ 号召有心， 唉，你谂下真系几冇骨气啊，大佬。 咁啊，同埋你有冇发觉咧？头先撕嗰条友， 佢哋咁买10000多啊，白痴啊！呢条友系， 唔系，我觉得呢条友咧系准备连翻咧，跟住再入翻场， 系嘛？咁 因为点解咧？佢撕得咧系好有规律嘅。 哦 ，OK。 佢唔系即系咁样乱撕嘅，因为点解你散晒就好难黐翻埋去噶嘛？ 咁佢真係要戴面具入場喎，真係要係咪？你唔可以俾人認得喎，大佬真係。 喂，佢真係要戴口罩啊，大佬！如果唔係點入啊？16000人仔，你走去唔睇 NBA？ 啊，吹水嘅啫，炒到咁 Q 貴，因為佢有淘寶網啊炒嘛。 唔係，但係我覺得呢一件事咧，你反映到咧，即係成個中國嘅問題喺邊度？人哋老實講，火箭個教頭叫咩名？我都唔記得咗啦。 嗰唔係教頭，即係經理嚟嘅，總經理 叫咩名啊 ？Daryl Morey 嚇。个莫莉啊，叫做 莫莉啦。喂，佢写嗰个 Twitter， 佢唔系写系 share 咋 ？share 嗰个 系啊，嗰个 icon 啊 ，Stand with Hong Kong，Fight for freedom，Stand with Hong Kong。喂，你冇呢件事我都唔知啦，我哋系好多人 啊，边 Q 人识佢啫？ 咪有，咁咪就系火箭嗰啲拥趸有时会望下咯。喂，但系如果连美国人。自己就一啲嘅問題去表態，你而家你都干預？喂，你限制你自己中國人喺中國境裏面嘅言論自由就好啦。你香港人你都限制唔到啦，你限制人哋美國。喂，同埋你係一次又一次利用你自己嘅中國嘅市場 係逼迫呢啲咁嘅國際企業，已經唔係第一鑊嘅咯噃。 唔係你係警醒咗好多呢啲美國人，即係譬如咧，即係其實你航空公司又好啊，嗰啲咁樣嘅即係嗰啲零售商啊、大牌子啊，其實個個都因為要遷就你啲咁嘅言論。最簡單啦，嗰啲網上面嗰啲歐力，佢同你講咪分國家嘅，咪全部唔可以將香港同埋台灣列為國家咯，係嘛？个个都系玩呢啲咁嘅嘢，咁好啦。除咗之外，喂，其实你国泰，你真系当鸠人哋国泰，其实 NBA 差啲贵嘅。但系问题系在于呢单嘢系辣兴咗，即系好似 Mark Rubio 嗰啲人嘅，即系嗰啲咁样嘅嗰啲反应啊嘛。同埋有个 Rich Scott， 仲有啊，你见到好得意嘅，今次咧嗱，即系你咁样搞，你而家咪喺度，而家美国佬咪玩众筹，玩鸠死你咯，个个着晒 Fight for Freedom， 即系呢个 Free Hong Kong 嘅 T 恤啊，大佬讲部香港时代革命啦。 冇写错字啊嘛，系嘛？ 冇写错字啊！嗱，呢个真系要多谢人哋啊，其实系 呢个组织咧，咩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啦，我出席过佢嗰啲活动噶，我好有钱噶，佢甚至乎喺 Washington 咧挂整咗个天安门嘅。民主女神像咧，搵个地搞噶，喂，所以你俾晒位佢哋入噶， 系啊，根本 就是、喂，大佬你。一入場我就派呢件嘢，仲好似係開幕骨啊嘛。 係啊， 哇！你唔魚皮、啊。 其實好似係得一場嘅啫，暫時我知道好似得一場嘅啫，因為其實係 L A 打比賽嚟嘅。其實湖人對呢一個 其實咧，如果你真係去玩到盡，嗱，你真係要玩美國佬嘅話，當呢個莫莉一發表咗呢樣嘢 ，N B A 又唔肯道歉嘅時候，仲話要捍衞言論自由嘅時候，雖然都已經係褪褪地嘅啦，嗰啲球員都唔敢講嘢，又道歉又成嘅啦，又收翻曬，又 cut 埋嗰啲嘢。你咪取消一場上海嗰場比賽去咯， 冇取消喎，其實 退翻錢俾啲人咯， 冇啊， 多萬六蚊佢條友啊，大鑊啲，大佬揸住嗰張飛可能幾嚿水啊，大佬。 唔係佢話原本原價2000-4000多萬，咁啊，即係最後尾炒到咩啫？ 但係 NBA 都唔係第一單啦、啊，即係你星期二之前都講過法甲里昂，即係為咗遷就大陸佬亂咁提早嗰個比賽時間，咁你法國佬咪直頭走去人肉砌雪山獅子旗咯。 唔係，所以咧 即係玩夠。 去到而家呢個階段咧，以往咧就係無往而不利嘅，即係無論你反日貨又好，反啲國際品牌又好，反嗰啲航空公司都好咧，即係就係揸住民族主義呢個大旗，係去逼迫呢啲國際企業。嗱，你一係就要中國市場 ，OK？ 你唔要嘅話咧，就唔好入嚟。好似以前 Google 咁樣，佢其實係不嬲都係要做緊呢樣嘢噶，係嘛？你要聽我話噶，呢個就所謂嘅中國嘅價值啊，係咪啊？即係你要尊重我哋嘅民族，但係你經過 NBA 呢件嘢之後咧，其實個個喺度警醒緊。 因為你唔知 NBA 嘛，你遊戲界都係咁樣啊嘛。你 Warcraft 嗰個暴雪，佢咪就係、是、即係因為香港嗰個電競嘅選手 啊 必中啊嘛。 咁佢就喺度講，即係用普通話嘅，佢用八個字嚟去表達自己嘅感受。咁佢咪講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咯。最後屘就 DQ 咗佢嗰個 champion 啊嘛。 所以咧，我嘅估計係點咧？就係、是、你經過呢一役之後咧，個個係越嚟越大膽嘅。嗱，你夠膽咧，就禁曬所有呢啲咁嘅國際品牌咧，就唔好入中國。 嗯 ，OK。喂，你估你淨係俾錢我使咩？喂，你嗰啲人唔係享受緊呢一個嘅服務同埋個商品嘅咩，大哥？ 所有商業行為都係雙贏㗎啦。咁 喂，從來都係 demand create supply 㗎啦。 你聽翻前日阿金英其實講得好清楚啦。喂，大佬，如果唔係 NBA 啊？喂，即係鬼有人識你嘅咩安踏踏步咩，大佬係咪？喂，你嗰啲咩安踏啊，嗰啲咩李寧牌啊，你都係借人哋 NBA 球星幫你做代言人， 唔係嗰啲 人識你嘅啫嘛。 唔係嗰啲中國球迷咧、啊，即係接受訪問嗰陣時候又好笑。佢、 啊、 話我睇 CBA 咯，初時我都唔知咩叫 CBA，、啊、大佬原來係即係中國。 嗱CBA 咧有啲失意嘅 NBA 球星咧就會走去打嘅，即係譬如以前咧就其實有Stephon Marbury 同埋 Allen Iverson 咧都過去打過嚟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成個 CBA 咧都太唔爭氣啦，即係你大陸你始終有一鋪咧吹黑哨印嘅，其實係。 唔係咁你中超聯已經係啦，全部都係。所以你點解個個喂身體咁誠實就咁解？你拆曬嗰啲廣告宣傳都冇用嘅，係嘛？你焗到嗰啲球員係嘛？唔敢講嘢都冇用嘅。你諗下，八個美國嘅議員走出嚟講，喂，真正嘅言論自由，哇！我覺得呢一句説話咧，對我哋係好大警醒。 嗯， 係你要付出代價嘅。如果你唔需要付出代價嗰啲咧，你唔係捍衞緊你嘅言論自由。哇！我覺得呢一句咧，真係當頭棒喝，對我哋好多人嚟講。 喂，如果你亂咁噏，係唔需要付代價嘅，咁你梗係會亂咁噏啦。但係當如果你嘅經濟利益受損，可能你係俾人脅迫嘅時候，你依然表達你嘅言論自由咧，喂，呢樣嘢先至最可貴喎。 唔係，所以就呢個就係、是、呢、這個就係警醒翻啦。其實點解即係呢一個呢、這個習近平要安排30個央企落嚟見林鄭，就係、是、話要買起香港嗰啲上市公司啫。就係咁解啫嘛，佢買起人香港上市公司之外，喂，其實就係要管住你把口啊嘛， 就係、是、要施加政治壓力啊嘛， 係啊，就係咁啫嘛，即係呢啲嘢其實佢就玩到即係出神入化噶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啦，今次 NBA 咧就真係受重挫，因為其實呢單嘢咧係更加激起美國人嗰種反共之心啊， 我覺得今次反共反底。 啊、 即係NBA 咧，今次咧喺全球裏面咧，係、變成咧係對抗中國嘅咧嘅先鋒。 嗯， 你睇個無論佢嘅總裁，雖然即係講嘢都四 分八穩、 喂，跟住你諗下美國嘅政界，係嘛？Donald Trump 最抵死啦，當然就係、是啊、Donald Trump 就話：屌你班友 ，Donald Trump 就覺得 喂你媽我，即係媽美國政府，你媽真係媽得咁過癮。而家嗱，你試下嗱，媽下中國嗱，你知要付出代價嗱，佢嗰啲説話咧就係有骨，但係你唔好忘記，對美國人嚟講最重要嘅價值係邊樣嘢咧？就係、是、我哋嘅總統，我哋嘅政府，我係可以媽嘅。而是完全冇忌讳地可以孖的。喂，这个才是一个自由社会嘛，大哥。喂，什么原来我们有忌讳的，这样东西不讲得，那样东西不讲得，那样东西要政治正确，那样东西就是因为我的生意利益。所以你刚才讲得啱，老共的做法就是一次又一次是踩紧这些国际企业的底线的时候，现在就来全面反扑，我睬你都傻。你有没有看到昨天我有一张相，我不知道是坚定流的，我当坚了。就喺嗰個熒光幕裏邊啊嘛，介紹其中一個球員咧，跟住就講李小龍嘅金句啊嘛，問邊句係啊嘛 ，Be Water， 咪就係 Be Water 咯 ，OK， 咪就係明玩你咯，跟住你諗下共產主義受難者基金會全部派曬呢啲衫玩眾籌，喂你好似等國際唔繼續關注香港咁，你又幫到忙啊你，你呢鑊嘢真係幫到忙啊，你搞嗰個咩莫利係嘛，定係？喂，你搞嗰條友，老實講，佢寫嗰個 message 或者 share 嗰個 message， 你都唔鬼知本來都，因為全世界大班人 share 啦，有乜咁奇怪啫？因為佢係火箭嘅總經理啊，咁又大家好緊張，大班人做呢啲嘢啦。 唔係呢個就係啊，你冇辦法啦，即係因為習近平話齋啦，咁佢話要鬥爭啊嘛，係嘛？ 咁咪要政治正確咯，所以 係啊，咁佢尤其係佢講到明嘅，其實呢啲咁樣嘅原則。嘅底線問題咧就唔可以讓嘅，其實係 不容妥協。 係啊，但係問題就係話，其實佢呢種咁嘅鬥爭哲學咧，係搞死咗自己嘅。其實係去到香港又係咁樣，去到國際又係咁樣。 唔係佢係覺得先頭啊，香港嗰個做法係非常之好啊！你見到 食得和米多嘛？ 咁多年嚟，喂香港你而家去到英資都要跪低啦。喂，之前係講緊本地華資全部都走曬做建制派啊嘛。咁所以佢覺得同一個模式可以複製全世界咯。 但係你唔好忘記喎、即係你做得一次OK， 做兩次 OK，跟住以為自己係無往而不利嘅時候咧，其實你有好多銀言聽的 consequence，即係嗰樣嘢唔係你諗住達到個目標咧，最後就變咗出嚟。正如而家你 NBA 一樣啫嘛， 就輸突咯， 你輸突㗎。喂，本來美國民主人權法案，雖然我已經一早估到係過鬼硬㗎啦，阿 Trump 亦都唔敢唔簽嘅。而家你再加多把火落去。 嗱，佢又覺得你嗰啲 violence 咧就唔重要嘅，冇所謂。喂，係我都覺得好火啊，反而幫佢出火啊嘛，係嘛？你咁樣去搞黨鐵係嘛？係啊，應該咁搞啊，共產黨咁嬌過分， 人哋覺得咁樣係反擊啊。 係啊，啱啊， 對你嘅企業啊，對你嘅政權嘅一個反擊啊，所以嗰啲 violence 其實係冇所謂嘅。即係對鬼佬嚟講，你唔係第一，你唔係搞到佢係咪啊？喂，你係明有針對性嘅。喂，你香港人帶頭去喐美心又好，喐港鐵又好，呢啲咁樣嘅即係代表政府嘅企業，或者係企喺政權嘅企業。好啦 ，NBA 咁俾人逼巴，咁你幫我反擊，咁咪幫我泄憤咯，冇所謂啊 ，good 喎、喂，而家你係製造咁嘅現象啊。喂，同埋日後除咗 NBA 之外，我估嗰啲咁嘅企業咧， 都會爭相效尤咧，就學 NBA 咁樣嘅。 未必嘅，除咗美國之外咧，其他地方都唔係好敢嘅，其實係。 唔係你見到 都係契弟嘅，其實。 即係起碼都投鼠忌器啦，唔好話爭相效尤。 唔係，但問題佢哋即係盡量避開嘅嘛，即係最簡單嗰樣嘢。喂，記唔記得之前講緊咩球迷大和解？好多嗰啲香港嗰啲咩利物浦官方球迷會咁樣走去譴責香港政府啊，跟住然後利物浦英國嗰邊就取消咗香港嗰、那個官方球迷，香港個官方球迷會嗰個官方資格啊嘛，亦即係話喂係共產黨，其實佢就係恃住自己14億人嘅市場，當日喺足球嗰度喂五大聯賽個個都向我跪低嘅時候，喂美國 NBA 仲唔同我跪低？佢係咁樣試出嚟噶嘛？ 咁所以而家即係你進行緊嘅呢一個咧，叫做係中美貿易談判啦。其實咧就呢、這個啊 Marco Rubio 就寫信俾 Donald Trump 啦。喂，你係咪要搞一個啦？即係你要 加翻埋呢樣嘢落去啦。 即係呢一個叫反制裁法啊，係咪？即係其實呢個叫反抵制法啦，應該咁講啊。即係你話喂，如果你咁樣抵制我嘅話，咁我搞鳩你係嘛？即係呢樣嘢喂應該係嘛？即係因為而家咧美國佬咧 Donald Trump 咧就話其實佢就好似我哋咁嘅六大訴求嘅啫嘛。咁啊喂，而家係咁樣嘅話。大訴求啦，大佬啊，係嘛？即係你唔可以做政治審查喎、哦，應該係咁喎。咁但係咧，你見 Donald Trump 咧就係話咧，聽日會見啊劉鶴咧，就似乎有好消息嘅。咁而事實上，你見到市場反應亦都非常之唔錯。 你睇今日匯豐知 係啦。咁點解咧？因為其實而家咧就吹緊風，就係話咧，咁而家咧就其實係因為老共咧之前就好想就同美國佬咧就達成一個咧，就係叫做係中期協議。係嘛？或者即係其實呢個就或者咁講咧，叫半天丟啦，係咪？即係而家呢個 Donald Trump 就係想喂丟就要全部丟啦，係嘛？就唔好半天丟嘅。咁而家但係出咗嚟嗰啲咁嘅新聞咧，就似乎有啲半天丟嘅意味，就好似呢單咁樣樣，就係話同你搞一個匯率協議。咁咧就令到咧，即係其實呢個叫做人民幣嘅同埋美元咧嗰個關係啦，我諗即係其實穩定咗佢啦，係嘛？嗱呢個就好勾起啦，以前啊啲人啊，即係對於嗰個廣場協議嗰個回憶啦。咁嗰陣時亦都係呢一個叫做係呢個貿易代表阿萊特希澤嘅一個即係依樣畫葫蘆啦，係嘛？以前就係佢搞撚到呢一個日本啦，就其實係因為逼佢升職啊，就搞 Q 到咧，即係呢一個日本啦，就真係失落20年啊嘛，係咪？ 短時間升三倍， 係啦，短時間升三倍。但係問題就係話咧，你而家人民幣咧，天然地佢係應該跌嘅。咁我聽下邊個阿吳明德講咧，其實如果佢嗰個 fair 嘅 rate 咧，其實差唔多係17-21度嘅，其實係應該跌好多，起碼跌三倍。 起碼最少有啲人嘅嗰陣時候睇 economist 嘅估計係大概20-30% 最少， 哇好少啊， 好少噶啦嗰個， 好撚少啊，其實應該跌三倍 嘅。其實佢寫完之後，而家已經係跌到嗰個位嘅啦，已經。 唔係嗱，即係咁講，好簡單嘅道理，有乜理由？你嗰個 M2， 你嗰個貨幣供應係美國佬嘅兩倍。喂，你係幾多啊？係28萬億美元，但係美國咧係幾多啊？係14萬億美金嘅啫。佢嗰個 M2 係，但係你嗰個經濟總量咧，只係人哋美國嘅60%嘅啫。根本上一個泡沫嚟噶嘛，好嚴重嘅泡沫嚟噶嘛。而問題就係話你個泡沫咧，你大陸你有三大危機嘅，即係呢個所謂嘅灰犀牛嘅危機嘅，就係話你同時間你亦都有嗰個叫做係即係嗰個叫做係外債問題啦。因為你個外債咧，嗱你自己保守估計咧，就係話3%嘅啫。你嗰個外債即係總外債啊，即係私人同埋即係 private sector 同 public sector 加埋就係300%啦，相當於呢、這個三倍嘅呢一個國民生產總值啦。但係年頭嘅時候咧，阿向松造就引述呢個朱雲來嘅講法咧，其實唔止嘅，係要再多一倍嘅，即係嗰個總量係600萬幾億嘅，大佬好撚誇張嘅，其實係。咁好啦。仲有喎、啊，你而家大陸嗰個房價嗰個泡沫仲犀利喎，嗰個總量係400萬億喎、啊，大佬。咁屌你多過曬全球加埋嗰個房資產總量嘅，喂咁即係你是但死一飯都撲街嘅。 咪所以咧，而家調翻轉頭咁諗咧，就係、是、你繼續香港咁燒落去咧，呢鑊嘢可能即係有 unintended consequence 嘅啫。 咪就引爆你而家嗰個資爆咯， 就係搞到你資爆。 係啊。 OK 嗱，第一。即係全球已經對你中國嘅形象咧，已經係好差嘅。 嗯， 即係正如阿院長不斷喺度提醒一樣嘢，就係話咧，香港嘅警報咧係喺所有嘅 camera 之下嘅，你都夠膽咁做。 嗯， 你話喺大陸咩新疆啊、西藏嗰啲，喂大佬唔係咁多國際傳媒，你點做都即係冇人知啊。 嗯， 嚇、啊。 但你既然在有投鼠忌器的地方，你都夠膽咁搞？哇！你真係夠膽喎、啊嗯！你睇下睇下過去呢幾個月嚟嘅警報，喂，你好似肆無忌憚咁喎，完全係唔驚嘅噃。喂，所以而家抵死嘅、 嗯， 即係頭先你講嗰啲 M2 啊，或者係嗰啲嗰個貿易談判啊咁樣，誒簽唔到就算啦。 唔係個款佢其佢冇所謂嘅原因。有兩即有兩種啦，第一種就係、是、喂佢其實係想震攝香港人啦。第二樣嘢就係話，喂佢咁樣做係轉移緊人嘅視線啊嘛。喂你諗下，喂本來今個月最大嘅新聞唔應該係警報啊，應該係金管局公布香港嘅嗰個 資個資 外匯儲備啊嘛，無端端少咗1000億啊嘛。 嗯， 喂嚟緊唔係嗰八月就少咗1000億，九月係仲未公布啊嘛。 嗯、 喂，個數字係點樣？喂，冇人問嘅喎。 其實你知唔知道咧？ 我覺得佢其中一個目標咧，就係佢繼續咁樣嘅警務咧。頭、 嗯、 先我講漏咗一樣嘢，就係咧，我覺得佢係有機會取消區議會選舉。 嗯， 因為點解咧？係人都知嘅啦，而家有兩對腳行出去咧，都贏嘅啦嘛，起碼贏咗七八成啦嘅、嗯、議席。 哇！點解即係其中有一個喺觀塘嘅？去選嘅靚女嚟添啊！只不俾人卜濕個頭黐撚線嘅真係。 喂，佢而家繼續製造緊呢一個嘅警民衝突，或者係製造緊呢一個嘅佢哋自制嘅暴亂咧。 嗯。 個目的，我覺得佢有個部署。嗱，建制派就一定係舉腳贊成。 嗯。 而佢都係即係度緊嘅，咪取消咗個區議會選舉12月24日。你睇下你點贏？我覺得佢係，我覺得佢係絕對有機會去到呢一步，因為佢已經計咗條數。输嘅机会基本上系，学我头先嗰个讲法就话七八成噶啦嘛。 因为钟树根当年嗰个名言就即系敌人太过强大，咁我就同你揽炒啊嘛。 佢就系同你炒噶啦。喂，所以我哋其实我哋而家呢个时候，我哋更加系要即系唔好中佢呢一个嘅计啊。即係陪佢喺度。 嗱，坦白講，即係已經有人分析過啦。你知唔知大陸啦嗰、那個叫做係可動用嘅外匯儲備幾多？ 4000億啊嘛。 4000億嘅啫。但係香港嗰個外匯儲備就係4400億啦。其實，但香港嗰個財政健、那個穩健度咧，其實遠遠好過大陸嘅。 喂，大問題。喂，連登 post 咗一個咩金管局中低層嘅員工嘅一篇文啊嘛。佢就係話：喂，而家你有冇諗過？即係每年大陸同埋香港係簽一個貨幣互換協議噶嘛？ 嗯、 你香港人就係立人民幣去到當外匯儲備入帳，而香港就供應翻呢個港紙俾大陸佬填數啊嘛。 嗯、 喂，其實即係當不斷咁樣人民幣不斷咁樣跌嗰陣時，喂，其實香港每年咁樣走去換 就係如果換算翻咪蝕咗千零億咯、啊，你可能就係嗰條數咯。其實係即係根本上咧，呢、這個咧就中咗以前陳佐洱嘅講法。系嘛？你咧，即系佢就闹英国佬嘛？你搞咁多大白象咧，其实就系好巧妙地将香港嘅外汇咧就转到晒英国嗰个金库度。咁而家你咪照版主换咯，就将你嘅讲法， 就英国佬反而冇做到呢样， 冇做到呢样嘢，就应用喺大陆嗰度，系嘛？所以点解搞咁多大白象咧？ 佢嗰阵时候我都有啲怀疑。点会谂得到英国佬咁做咧？原来 佢自己想做啊嘛，系嘛？即系一个变态佬咧，见到人哋个女咁靓咧，就喺度话你老豆，梗系日日强奸你噶啦。咁正常人点会谂呢啲嘢嘅啫？喂，因为呢条友变态，佢先至会搞自己个女嘅啫嘛，系嘛？喂，而家啲卡差佬咪就系咁咯。今个礼拜你见到休班警啊，系咪黐捻线噶？搞自己个女噶，都癫噶，真系。 咪大问题，大家 focus 喺嗰样嘢嗰阵时，喂咁。其實你係對於自己嗰啲資產個資料啊 ，information access 係越嚟越難去到做嗰樣嘢嘅 ，Dark Web 又好，其他嗰啲港股佬都喺度講緊警報下面，喂，即係資料嘅混亂先至係更加恐怖啊！ 嗯，咁好啦，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下個禮拜翻嚟再見，拜拜， 拜拜， 拜拜。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 HK Peanut。我是劉世良。